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是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一档夜间播出的广播节目。如果您也想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来聊一聊您生活中的那些情感上的困惑，恋爱的、婚姻的、伴侣关系的，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把您遇到的这些情感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来探讨交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一些情况。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今天和我一起与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情感作家，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思雨。 思雨，我们看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5年了，我一直特别特别爱我的男朋友，因为我的男朋友呢早几年他父母身体不是特别的好，特别是他父亲是需要母亲照顾的，那么他母亲呢多半时间都在医院陪着他父亲，在他们家这样一个情况下，似乎那时候提结婚也是不合适的，我父母呢也稍稍有一点点私心，觉得看看他们家的情况再说，如果那时候就嫁过去的话，我势必也会投入照顾老人的行列当中哈。就这样，我们的恋情拖到了5年，他父亲呢也已经去世了，他母亲呢也和他老家的老人们去在一起生活养老了，这样的安排呢也算是挺好的。我和男朋友正值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享受我们之间的恋爱，我挺开心也挺高兴，内心也想着我们该策划着结婚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啊，我的男朋友呢在我们有一次争吵之后对我说，哎，我早就觉得我们俩该分手了，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吧。我当时呢都觉得有点懵了，一开始啊我想只是吵架，他可能不高兴，过了几天我没有理他，我希望的是他能主动来找我，他没有找我，再过几天我就主动的去找他了，因为我特别希望的是他能够只是生气气消了，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可是当我找他的时候呢，他这样对我说，他说，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是真的觉得我们不太合适，我想和你分开，其实我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我又挺怕你呢，比较娇比较脆弱，我怕我和你分开了你难受，我呢是这样想的，我们两个人分手，我们不再做恋人， 但是呢我们还做好朋友，这是她男朋友告诉她的啊、嗯、我们还做好朋友，我会一直陪着你，如果你再交男朋友呢，我也帮你看一看什么人合适不合适，你不会做的一些事情我都会帮你做，你每次要回家探亲我也都会帮你拿行李，我会帮你买车票，平时你要是想吃什么了我还会帮你做，你要是有些事情需要干需要帮忙，有一些家里的事情需要做我都可以出面帮你做没问题，工作上你不会做的那些事情需要我的我也还是可以帮你的，一直到你找到了新的男朋友之后，如果不再需要我了我就不会和你再在一起了、 嗯、 另外呢虽然不是恋爱关系，但是如果你需要周六周日我也能陪你，你需要我到你那儿住一下也还可以，这是我男朋友告诉我的。 嗯， 我现在心里边难过极了，他越是这样说我越是难受，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他对我很决绝的话我是不是会更好受一点啊？我是不是应该快刀斩乱麻一般把他和我的感情斩断？但是我真的斩不断啊！我不希望他是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希望他是我的男朋友了，或者我当然希望他和我能顺利的结婚了。你们觉得，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他这些话说出来都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哈，其实我猛一听我也觉得这个男生，这特别特别像一个英雄人物哈，就是你需要拿行李的时候我帮你拿，你需要我过去周六周日陪你我也陪你，你甚至需要我住一下子我也住。那这个男生你看他为什么和这个女生分手，他还愿意履行一个男朋友的角色和义务和身份。 嗯， 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和这个女生再处于这种恋爱关系状态中了。 嗯， 你看他说直到你找到了男朋友， 嗯， 我就结束这种照顾、 嗯、 结束这种义务。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女生要反思的是你们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五年的相处到底是怎样一个模式哈，他没有说，那我相信他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问题在哪。 嗯， 他会觉得诶、哎、我们挺好的呀，我们挺合适的呀，挺快乐的，只是偶尔吵一下架而已，怎么就谈到分手了呢？ 嗯， 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也就没有讲出来。 嗯嗯， 那么这个男生你看说实话如果这样听上去这个男生还真的挺好的。 嗯，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会觉得这个男生还是没有界限感，就是你看他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跟你说了，但是呢你有点娇，我又怕你受不了。 嗯， 那这个感情这是请客吃饭吗？ 嗯， 这是拿感情当哥们儿义气啊。 嗯， 而且你都要跟人家分手了你还要去履行这个男朋友的责任和义务，甚至我去你家住都没问题，那我会觉得这个男生的这种界限感太不清楚了。你越是这种你让这个女生就很为难， 嗯， 越舍不得和你分手。 嗯， 那这两个人你这样下去只会更纠缠。 嗯， 所以就是这个女生呢还是应该找到男朋友跟他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嗯、 是什么让你觉得做男女朋友关系甚至结婚不合适了、 嗯、 你宁愿在短期内履行男朋友的义务你都不愿意和我再成为男女朋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女生要闹明白、嗯、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是这样哈、嗯、我的感觉哈，嗯，这个男孩子如果你们在吵架的时候他说了他想分手， 嗯， 那么在冷静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还是要分手， 他还是要分手，可能分手的决心是真的 啊、 哦、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这样，分手的时候因为分手是他提的， 嗯， 对吧，男孩子提的， 对， 男孩子会内疚啊，会有歉意啊，两人好了五年了、 嗯、 对吧， 对， 我相信两个人做恋人的这五年当中可能女孩子也没有什么大错，只是不合适， 对， 那么这个男生呢还是挺善良， 嗯， 他可能是觉得这是一种啊，我的分析这是一种，他是觉得好抱歉， 嗯， 那么嗯我一直把你送一程送到下一人， 送君千里， 对，我把你送到下一人那儿， 嗯 嗯，对吧，我和你分手其实你可能最难过的就是这段时间、 嗯、 你多孤单啊，对不对、 嗯、 你这个行李没有人提啊， 嗯， 家里面的事情没有人做啊， 对， 你这个周六周日你寂寞了，你这个冰冷冷的希望有人拥抱啊、 嗯、 对不对，那么我依然陪你 我愿意帮你做这些。 这个好无私啊， 好无私啊，听起来。其实他不知道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反而更会伤害你。 对。 那但是他认为他做了这些， 嗯， 他能减轻他自己的对你的内疚。 对。 而且他以为这是你需要的。 嗯。 如果你并不需要这些，你应该告诉他我不需要这些。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照顾我生活的男人，我需要的是一个恋人。 对。 你告诉他。 对，你可以告诉他。嗯、另外，怎么做你自己可以做决定。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也挺好的，那就让他照顾我吧。那有些人啊，我是说有些人、嗯，但是你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会觉得，如果感情都已经不是恋爱的关系了， 对，还在 这样在一起纠缠的话， 难受的， 哎，只能让我更难受、嗯，也会让我更难堪，也会让我更想起心里边五味杂陈的，对吧？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画干净一些，把两个人之间这个画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分割线， 对，各回各位、 嗯、对，是不是这样更好？所以这个事情是由你来决定的。 嗯， 但是刚才思瑜提醒呢，有一点很对，就是你的男朋友是不是过去和你有很多的问题，你真的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他也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提起来、 嗯、 说他不是今天才萌生了这个念头、 他早就有 这个念头，可能是由来已久了， 嗯， 是不是？ 对， 嗯，好，就是这样的哈，这是我们今夜思语师给你的一些建议了。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 问我们的问题哈、有一位在问说，我想问一下哈、谈恋爱为什么在恋爱当中啊，女生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敏感矫情，而且特别会在乎那些细节？我就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女生，我会在恋爱的时候呢，如果比如说他要出差两天，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啊，他都没有好好的跟我告别，那我心里就会特别的不高兴，我觉得他好像拿我挺不当回事儿的。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过马路，他没有牵我的手，他自己就走过去了，我也会挺不开心的。打电话的时候，如果他态度比较冷淡，他那我也会特别特别的难受哈，我就会很别扭。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恋爱了之后我就变得是这么敏感和矫情？因为我以前也并不是这样的呀。 嗯， 我以前很多事情我都是能看开的，而且不在恋爱关系里边，如果别人对我有所忽略的话，我总是一笑了之。 嗯， 可是呢，我还发现男生，本来我这个男朋友，我觉得他也是挺细心的人，因为以前我们是在工作关系中认识的，在工作关系当中，就是因为他细致周到，我觉得别人看问题看不到的地方他都能够观察到，也能够指出问题，让我对他做工作的能力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我就欣赏他，那么就和他谈恋爱了。可是谈恋爱之后他怎么就能变得粗心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过马路一个人一看变绿灯了，自己就过去了，也没有管我是不是站在原地。 嗯， 还有我都告诉他三次了我想吃什么，可是下一次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还是问我你想吃什么呀？ 这是金鱼男友，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好吧，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在恋爱当中女生会变得敏感矫情在乎细节，男生就不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你看这个女生她刚才也说了，她说她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她也挺没有那么敏感，没有这么细致，她也什么事儿都一笑了之了，但是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她就不一样了。我会觉得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说心动则乱， 嗯， 就是一旦你在这个关系里你认真了，那你就变得特别矫情了，因为你在乎啊，你心动了，那你乱了方阵了，你一乱的话你就没有理性了，你全是感性状态，你全是啊，他这儿怎么没有给我点吃的呀，啊，过马路怎么没牵我手啊，他不是应该牵我手吗？就是可能我们会关注到细节。那还有一个就是女生在恋爱中变得更加的去在乎男生的表现，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女生可能真的是很爱这个男生。还有就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中，这个女生 我觉得哈，我的感受就是他可能没有这个男生所处的那种位置更高一点。就是你看这个男生他可以非常非常肆意妄为的，或者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对这个女生可以忽略，可以不在乎，他可以像金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问过你爱吃什么，下次还问你爱吃什么，就是他对这段关系并没有那么说在意也好，或者是对这段关系没有那么那么的去用心，他就是 OK、嗯、还行一般，如果是打分的话，就是他对这段关系的用心度也许就刚好65分、嗯、及格偏上，嗯，那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女生的感受其实是对的， 嗯， 我会觉得这个女生的感受是对的，她非常爱这个男生，那这个男生对她呢也可能非常爱，但是也许他并不是表现在细节上，他也许用其他方式在表现了、嗯、但是他更笃定， 嗯， 所以他才会更有恃无恐， 嗯 嗯，我们说那个被爱的那个人总是有恃无恐，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就是尤其是他的这个恋情， 嗯，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男性他的思维方式和女性就是不一样的，男性抽象思维的哈，男性在恋爱当中在关系当中男性看到的是大方向， 嗯， 咱俩不是好着呢吗、嗯、我也爱你你也爱我啊， 对啊， 是吧， 在一起呢还计较那么多干嘛， 对啊，但女人呢倒挺逗的，女生在意的都是你今天亲我了吗，你打电话的时候对我说亲爱的宝宝我爱你，你说这种话了吗，对吧， 对， 你那个是不是比我晚放下电话啊、 嗯、 是吧，你得等我挂了电话你再挂电话，你走的时候你是不是拥抱了我对我说我要走两天你自己好好的啊、 嗯、 我会想你的啊、 嗯、 是吧，女生想要的都是这种东西，男生想的是我这些东西真有用吗，我娶你这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我和你在一起我已经我这个人都是你的了，对吧， 对对， 但是女生觉得你要不跟我说这些你和我在一起有什么用啊， 对， 你和我在一起你也不爱我啊， 对，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哈。那还有一点我会觉得哈，就是用那个家庭治疗的理论说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场，就是一个平衡，就是一个女生比如说太过于细致和敏感，她对这段感情太过认真和用心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她就会投注更少的情感在这里面，因为这就是一种平衡，那如果两个人就是你也投注那么多的情感、 嗯、 她也投注那么多的情感、嗯、那这两个人就太纠缠了，就是这个密不透风、 嗯、 喘不过气儿来，那如果就是你也不在意她也不在意，那么这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就可能相忘于江湖， 嗯， 所以就是目前也许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那就好像我之前说一对情侣如果一个人特别特别爱说真的是超级爱说超级外向，他在这个关系里哈，那他的伴侣慢慢的就会变得不爱说了，爱什么，爱倾听， 嗯， 就是他需要去承载他的那一份爱说外向，那就像这两个伴侣，这个女生特别特别敏感特别细致特别渴望更多的这种爱和温存， 嗯， 那么这个男生呢他就在这个关系里变得不那么敏感了， 对， 他变得大大咧咧了，因为他需要这种去互补， 嗯， 去关系去承载，否则的话这两个人就受不了了，嗯，我会觉得他是一种平衡， 对，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 嗯、 那如果女孩子你并不是那么时时关注到那些细节， 嗯， 时时在意那些细节，你会发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们少吵架了， 嗯， 你少生气了， 对， 是吧， 少 如果哎，如果我们老是关注到细节，那么我们和对方总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对方不注意这些、 嗯、 我们偏偏要注意到这些，这个两性天然的一些思维上的差异行事方式的差异和我们对待爱情态度的不同，那么我们就会各说各话， 嗯嗯，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闹起纠纷来，很容易吵起来， 所以我会觉得哈，你看不但不要注意细节，我会说我们如何去接受这些差异性， 嗯， 你看你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那对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嗯， 我们常常说包容，你怎么包容、 嗯、 就是差异性你能不能接受， 对， 人家和你不一样， 对， 你是头发丝儿一样的事情你都能关注到，那对方呢只有一个大西瓜摆在他面前才能看见， 嗯， 这就是差异性，你能不能接受，这就叫包容理解， 嗯， 嗯，对，还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家里边儿条件挺好的，我父亲是开工厂的， 嗯， 我母亲呢和我父亲一起做生意， 在我们当地呢，应该说我父亲在当地，应该说是财富算是第一位第二位的吧，也在当地是比较知名的，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了哈。那我呢喜欢上了一个男生，我也知道这个男生的家境，这个男生的家境呢很一般，他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喜欢他呢是因为我们是大学的同学，而在大学里边同学们也都知道我家里这样一个情况，我父亲呢还给我所在的这个学院捐过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喜欢的这个男生其实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点意思的，但是他几次拒绝了我，最后一次我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说我自尊心很强，我和你在一起你们家的钱太多了，我自己会觉得自尊心受到挫伤，所以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他出于这个原因拒绝我，你们觉得他真的是不能爱我吗？ 我会觉得哈，就是这样的男生其实挺多的。我记得大概十年前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是北京人，她家有两套房。那个时候有两套房其实已经算很好的了，家里两部车。然后呢，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外地的。他们谈了大概半年之后，那个男生跟她讲说，我们分手吧，我没有时间和你谈恋爱了，因为我要奋斗，我要自己买房买车。这个女生就说了，哎，我们家有两套房，我们家有两部车，你跟我结了婚，你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你干嘛还要自己奋斗啊？他说，可是那个男生就说了，我愿意自己奋斗，我不希望通过和你结婚来获取这两套，就是这个车子和房子。那这个女生也很困惑，就觉得这个男生是不是这么傻呀？就觉得这个脑子怎么转不过劲儿来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留言的这个女生，提问的这个女生也是这个意思哈，她就会觉得这个男生就不可以爱我吗？难道他真的是因为自尊心太强就不爱我吗？我会觉得首先就是他肯定是在这个情感上你不够吸引他，就是我们说两性的吸引，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你可能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那你我们说你要你是个白雪公主，你是他喜欢的类型他会喜欢你，你是个灰姑娘你也是他喜欢的类型他也会喜欢你，但如果是你，虽然你们家的这个情况在当地啊首屈一指的，但是他可能就不喜欢你这种性格，但是他又不能说我真的不喜欢你这个人，他会用另外一个，因为人有的时候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自我防御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就是他会把自己塑造的很高大很高尚，就是我不愿意去接纳你们家的这个这么多的钱，我会觉得咱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那其实内心深处来说还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他会介意你有这么多钱。 这是你的观点。 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有一些男生他会真的有那么一股子自尊心，这个自尊心呢也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一方面很有可能是一个挡箭牌，一个借口，像思雨老师所说的这样，就是他真的没有那么爱你，所以呢他这个衡量了一下，他觉得他得有一个理由给你，他用了自尊心这个理由。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男孩子其实很自卑，不是自尊，是自卑，是因为他觉得和你在一起之后，你们家的这份财富让他可能会很难抬得起头来， 很压抑， 很压抑，很难受，他觉得没有办法，他可能会让他更觉得自己不能是一个顶天立地， 对， 顶天立地的一个，对对对，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的骨子里，他的观念里，他会认为我穷但我清高，我不想和这个你的家人们，你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染指在一起，那么还有可能他会觉得，我如果和你们在一起了，被别人说成我是攀高枝，吃软饭，那我会很难受，伤了我的自尊心， 对， 都有可能。 对，有一种可能我也想到了，就是你比如说哈，如果一个人他是在这种我们说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可能过的这种生活啊习惯呀、他是非常舒服的，就是他在这个环境里待着他是舒适区，他非常的习惯，他知道怎么应对，比如说每天吃什么喝什么买什么东西，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结什么样的婚，生什么样的孩子，和什么样的人的交往，这个是他可以掌控的。 嗯， 他很安全，有内心的安全感。那么如果你想在当地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 嗯， 那么其实他是不安全的，他是没有安全感的，就是他不知道你们要交什么样的人， 嗯， 你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们要如何去处理这么多的钱， 嗯， 以及你们和你们结婚之后，就是和这个女生结婚之后，她的生活将要发生怎样的改变，就这部分未知的情况是让人很恐惧的。有的人他是要绝对掌控自己的生活的，那比如说我见过这样的人哈，就是你跟他说我投资几千万或者是更多的钱给你，让你一下子富起来，你会怎么样？这样的人他是拒绝的，他会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你给我让我突然暴富，那我需要我的人生呢是一步一步的，在我的掌控之下，有我的亲自参与之下， 嗯， 我看着就是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成功了， 嗯， 那个时候我才有满足感，我获得了我想要的， 嗯， 我才觉得我的人生成功了。如果是被别人安排的，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人生根本就不是我的，我没有参与感。就像他跟这个女孩结婚一样，他一下子就会拥有，可能他会拥有他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那种财产。 嗯嗯， 那他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对，嗯， 就是人会有一种割裂的感觉。 对， 就是那种感觉是特别恐怖的。 那有可能，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男孩子已经拒绝你了， 这个女生就别纠缠了。 对，嗯，如果你们是同学的话，那就好好做同学，嗯，或者有机会让他更多的了解一下你， 嗯， 了解一下你其他的一面，而不是在财富的光环下的这一面， 对， 是吧？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几分钟之后来分享交流一些情感问题。 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人说梦想随风就飞过，黑暗如今比较多，如何学习尽情高飞在天空，哦，前方的路它越来越清楚，未来明明就在前头，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一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失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和大家会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听友和网友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故事、一些问题，想跟我们讨论，想跟我们说一说，想跟我们倾诉，都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在新浪的微博中给我留言也可以。那么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呢，大家就可以找到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一些 APP，可以找到我们的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大家就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交流这档节目了。每次节目中呢，也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情感作家王思瑜。思瑜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和思瑜呢继续会和大家来交流哈。 嗯， 有一位女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呀遇到了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但这个男生呢是有女朋友的。 嗯，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要不要这个去试探一下这个男孩子啊， 嗯， 要不要这个和这个男孩子要一下他的联系方式，然后跟他能够好好的去交流一下啊，也就是对人家有益哈。 嗯， 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和这个男孩子还有这个男孩子的女朋友都见过面， 嗯， 那我们呢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大家就组了一个群，那么在2周之前开始大家见了面，然后呢我们就出去骑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这个男孩子对他女朋友很照顾，他们两个人很甜蜜，关系很好。问题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男孩子就如同触电了一般，这个男孩子的形象、个性、长相以及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是我心中想要的那个类型的男友。 嗯， 我遇到这种男友几乎毫无免疫力的，所以呢一路上我就开始观察他，正因为我对他那么细致入微的观察，我才能看到他对他女朋友有多好。我现在就非常非常想和他能够有单独的交流，我们因为在一个微信群里，所以呢没有加他的私人号，我很想加他的私人号，想跟他多聊一聊。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每天在纠结这件事儿。 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哈，她能遇到一个人，无论从长相、气质、说话的风格呀，还是各个方面，都能够让她觉得，哎呀，真的特别好，就好像入了迷一样哈，就是入了迷、着了道一样的呵呵那种。 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哈、啊，一见钟情。那么这个女生她现在处于一种就是迷恋的状态，就是看着这个男生哪儿都好，就像那个白马王子从天上掉下来了，但是呢还有女朋友，观察细致入微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哈、啊，就是如果我们建议他说啊，你别去打扰人家的生活，人家有女朋友对吧，你也别去聊骚人家，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她控制不住啊，她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百爪挠心的感觉，她会觉得那我就遇到了一个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人，你们又建议我不要去骚扰人家，我真的我那太痛苦了，就有点那种强迫反强迫的感觉，控制反控制。那反而我觉得如果你以朋友的姿态哈，反正你们在一个群里，如果你找一个还不错的理由，比如说哎那个比如说 你也去这儿旅行啊，啊咱们上次好像说了一句话，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一个特别自然的方式开个场，俩人加个微信，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假设一下啊，就是在心理学中，在家庭治疗里有一个词儿叫假设，就假设的过程，可能也就是我们想象的过程。那你加了他之后，也许他对你没什么话说，或者是草草的说几句话之后，你们就相忘于江湖了。那也许他还挺被你勾引到了，被你撩到了。那我觉得都未尝可知哈，就是。我会觉得小马过河，就是你听我们跟你讲，哎呀别过啊，这会淹死你，哎过吧，这刚好到脚面，就是你自己不尝试一下，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也有这样的，我想听到这儿我们听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哈。你看第一，如果你去要了人家的微信，你去加了人家的微信，你跟人家聊骚了，男孩子也就跟你背着女朋友开始聊起来了，这种男生你真的敢要吗？ 对，所以你看啊，如果他跟你聊骚了，我会觉得那反而会破坏他在你心中的这种完美的形象。 对，阳光积极向上可爱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男孩子， 圣人一样的角色， 对是吧？对，是这个意思。 对，万一他再给你发点那种不堪入目的图片，或者是那种特别 对 特别那个不好的那种语言，那可能会让你从此就觉得 万一，而且他就会陷入一个这样，你们就会陷入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就是他是有女朋友的，那么他如果为你和他的女朋友吹了，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有魅力，对吧？但另外一方面你再想一想，他们两个人正是热恋期，你挖了人家的墙角，然后你也就给挖过来了，这样一个男朋友，我相信你心里也会有点哆嗦，因为你看到他们蛮恩爱，他对女朋友很好，这是你羡慕的。 但是我觉得哈，如果这个男人就这么被挖过来了，这个婚姻这个感情也不牢靠啊。 是啊，就是你会哆嗦，你们心里边会打鼓吗？是吧， 会打鼓， 就可能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倒是觉得所以老师说的也对，我们怎么说，你这个会听吗？会真的听吗？ 不一定会听，他百爪挠心，他现在入了迷了，他现在就想说跟这个男生能不能有私聊的机会，其实他在跃跃欲试，蠢蠢欲动。 对，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如果 睡不着， 对，他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当然你想怎么做可能都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是觉得你可能会把自己推到一个比较更不是你现在想象的那么单纯的一份情感关系中，那么明丽阳光的一份情感关系当中，是吧？你要了他的微信，你们俩怎么聊你都会不会觉得太舒服，除非是他一口拒绝你，那么你想一想他呢，你就会觉得他真是太好了，他真是对感情 太专一了， 太专一了，你心里还会惦记。我是觉得既然啊是这样的男孩子，也许就是只适合看一看。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看到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很有魅力，很可爱，很有魅力，那是他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 对， 他做了你的 男朋友，他未必有这么潇洒，未必有这么体贴， 未见得，真的是未见得啊。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吧。下面一位问我们的问题是，我是有弟弟的，我是个女孩哈，我是有弟弟的。我弟弟呢比我小三岁，弟弟今年21岁。我父母呢就是那种完全的重男轻女，父母房子写了弟弟的名字，财产全部都给弟弟。而我在家里呢，其实家里面干活最多的是我，照顾弟弟最多的也是我。我弟弟呢对我还算是有良心，我弟弟总是跟我父母说他不要那么多，房子既然写了他的名，财产呢还是能给我一部分，因为毕竟我也要结婚，我也要出嫁。但是我父母呢整个的心思都是在弟弟身上的，不在我这儿，所以我经常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委屈。我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那么男朋友家里边呢，我感觉到他们家似乎也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家庭。他们家把儿子看得很重，他们家也有女儿，但是他们对女儿好像看得也不重。进入这样的家庭，我几乎是比较害怕的，因为我知道那样的老人在想什么，女儿不是他们在乎的，儿媳妇估计他们也不是在乎的。我的男朋友呢，我跟他说到了我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不愿意再嫁入这样的家庭。但是我的男朋友不是很能理解，他说他父母一定会对儿子的媳妇儿，也就是我这个角色会好的。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女孩子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看他的父母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啊，就是我听到之后我也非常不舒服，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女性嘛。而且那我可能从小也见到过这样的一些家庭，我也甚至亲身经历过一些这样的那种重男轻女的对待，我也会觉得啊真的挺压抑的。就是如果是自己的父母特别重男轻女的话，特别特别压抑。那么这个就是你很难改变父母的想法，你很难扭转这个情况，除非有一天他们自己想通了，他们会觉得男孩女孩一样好，女儿也孝顺，也可以养老，除非有一天他们想通了。那如果他们永远想不通，他们永远就像是守财奴一样替他的儿子守着这些财产，一分钱都不会给这个女儿。那再来说这个他找的这个男朋友，男朋友的家庭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我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这个女生她自己的家庭是这个样子，那么她在找男朋友的时候，其实她会有一种在心理学上说她是有一种共谋，就是她会不自由的去找了这样一个家庭去重复，那心理学叫强迫性重复，她再去重复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被轻视、被忽略、被遗忘、不被关注、不被爱的这样一个过程。他童年已经过了20几年，那么他在寻找的时候他又寻找了，他是潜意识啊，就不是说我故意去找的，没有，他一定是他不自然的，他有一部分在他的大脑深处，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家庭，那么他渴望重新去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去印证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注意的，我是被被关注的，我是中心，我不是被重男轻女的。那么所以就是如果他重新的去找到这样一个家庭，形成了一种共谋的话，那么在他的思想深处，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家庭，他已经给这个家庭贴了一个标签， 对， 就是这个家庭就是重男轻女的。 是啊， 那么你带着这种叫刻板印象也好，叫标签印象也好，你进入到这个家庭里，你看到每一个人脸上写的就是那么几个大字儿：重男轻女。不关注我，不重视我，不爱我，没有人喜欢我。 对， 就是你会带着这种预设，你先预设了大家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关系里面，你就觉得大家一定会这么对你。大家不管是怎么对你，你都会觉得他就是这么对我的，他就是重男轻女。所以我会觉得哈，很多在这个在我们中国当下，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以前的那些思想几千年它流传下来，那么还是有很多女性 曾经遭受过这种重男轻女的对待，但是很多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是上大学还是说参加工作之后，他们更好的去发展自己，在职场上他们比如说让自己的经济更有能力，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学到更多的知识，还有有的人创业，还有的人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这种职场里面的风云人物。那我觉得他们都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就是说女生不比男生差，我可以做的比任何一个男生做的更好。 对， 那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就是这个来向我们求助的提问的这个女生，你如何让你自己变得更有力量，以及呢把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先从你的脑子里把它挪开一些，让它不那么重，不那么纠缠你，也许你在跟你未来的家庭相处的时候你才能更强大，当你强大的时候你才不会被那些观点框在那个思想里面。就是别人说一句话你就会认为他重男轻女，别人做了一件事情你就认为他就是不关注我，你看他就是不爱我，没有人爱我，就是他们对男性更优待，对女性更忽略。就我们把这一部分思想能不能先挪开一些，我们先发展自己，让自己更强大起来，更有能力，也许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好一点，就是在家庭里也好。 对，我觉得思瑜说的对，就是我们没必要非要依赖的是别人给我们什么，对吧？ 对， 比如说爸爸妈妈把房子给弟弟了，财产也给弟弟了，当你有一天你自己很强大的时候，你就并不在乎别人给你什 么 了。但我觉得思瑜讲的特别的对，可是有一点呢，我也想提醒哈，因为在节目中我们也真的见过这个女孩子进入的是嫁入了真正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在这样的家庭中，女生女人本身确实是比较委屈的 弱势呀， 对，是比较委屈的一个角色，所以趁着还没有结婚 要想清楚， 那么你可以对对方的家庭多一点了解， 对， 关键人物是你的这个男朋友，如果你未来是想嫁他的话，那么他怎么看待这个男女的关系？因为假如他是一个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哈， 他会觉得 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家庭的一点点影响，但是他自己的观念很重要，他自己和你相处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他自己在和你相处的时候他怎么看待这个性别上的地位， 对，这个很重要。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女性，你看现在当下的女性，不管是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甚至是农村的女性，我觉得大家都在努力的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如果你在婚姻中你没有自己的价值和体现你的那种独立的东西，我觉得就算这个家庭是男女平等的，那比如说你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你仍然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你仍然会被有人忽略，你就不用说是一个女性，你就是一个男人，你在家庭里你也不作为，你挣钱挣得特别少，你家里有什么水管坏了地板漏了你都不管，然后你就处于那种吃了今天就不想明天那种，那我觉得你仍然会处于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看不起被人忽略的角色里，所以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发展你自己，这个成了我一直在强调的了。 好，还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女孩子说，我今年呢28岁，我认识了一个男人，他今年呢46岁，他离异的，有孩子的，我非常欣赏他，欣赏他的魅力，欣赏他为人处事，我都觉得他很成熟，那么我和他呢也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当我知道他离异，我开始对他就有了不一样的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微信中我是更多的更主动的和他联络，一开始呢他也主动的和我聊天，那我就开始主动的约他，约他第一次的时候他也出来了，但是在约他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婉拒我不再出来了，我后来就向他表白了，说我对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希望能够和他在一起。他说他想一想回答我，过了3天他回答了我，他说他不愿意耽搁我，毕竟我28岁他46岁，再过几年 他年岁就到五十了，而我呢还很年轻。他说我呢应该有自己一个很好的家庭，然后去寻求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去组建，而不要在他身上再耗费时间等等。他说的就是这些。其实我并不是想找一个大叔型的完全被人娇宠，我是真的很欣赏他，我真的觉得他比同龄的人好像更优秀更丰富，所以呢我怎么样可以说服他呢？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女生还企图说服这个男人接受她的爱哈。哎，我会觉得就是28岁的一个女孩子找了就是去欣赏爱慕一个46岁的男人，整整大她18岁哈。你看这个年龄差刚好就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年龄差不多。那我会特别好奇这个女生的原生家庭，她和她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在心理学中比如说精神分析里面会说，如果一个女生她对这种大叔型的男人特别钟情，或者她对那种比她大了这么多的人，她就有一种无法克制的这种爱恋，她欣赏他，觉得他优秀，觉得他能够引起他的那种叫生理的冲动也好还是心理的冲动也好，那在精神分析里会认为说这个人他是没有度过这个俄狄浦斯期，就是他恋父情节还处在那个阶段，他对同龄人觉得没什么兴趣。那你看这个男人呢，人家又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会觉得说再过几年我都50岁了，50岁就是一老头了，那我不愿意再耽误你，可能你到那个时候你这个女孩子才30几岁，还是个风华正茂的一个女性，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根本就不合适了，尤其是在年龄上啊生理上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我觉得这个男人人家是非常负责任的去跟这个女生说这些话，但是这个女生呢没有从理性，没有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双方的这种父母能不能接受啊，那你们结婚之后要不要孩子呀，要了孩子之后能不能抚养啊，因为这个男人他已经46岁了，他到底能够陪伴这个孩子多少，有没有精力啊，他还有自己的孩子对吧，就是这些现实的因素完全没有考虑，处于一种迷恋的状态。就是我欣赏他，我觉得他好，那你可以欣赏他，你可以觉得他好，那你就要跟他结婚吗？你就要跟他发展恋人吗？你欣赏自己的老师你就要跟他结婚吗？就是爱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方式，就像我之前看那个电影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太狭隘了，我们如果爱一个人可以像爱山川河流一样，就是你看看他就好了，他在那里，他待在那里可以被大家所有的人欣赏就好了，你干嘛非要把一座山，你爱他你就要把他搬回家吗？你爱一条河流你就把他给引到你自己家门口？ 对呀、 就是太狭隘了，我们要爱的宽一点。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爱人和爱山川爱河流确实是还是不一样的感 情，不一样的， 对吧？我们在爱一个人那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有太错综复杂的一些原因， 对， 我们有我内心可能一直在寻求的缺失的，或者是我们能够想要补充的那样一些情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情绪， 对， 这些就是在想找另外一个伴侣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是我们想内心深处潜意识中想实现自我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东西真的是说不明白的， 很复杂。 对，我觉得对方可能担心的的确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可能是因为一个中年男人他已经进入中年危机期了，他有中年危机，你还正年轻，他所经历的岁月，你今天你只看到了魅力，但是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对， 所以有些东西他担心你不能够理解和明白，也的确是这样的， 对， 当然你如果足够有诚意的话，你自己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显现诚意，能够让他知道你能爱他到哪一步。 很难我真会觉得一个28岁的女孩子想要去让一个46岁而且还蛮理性的，人家也不会贪图你是个小萝莉就不负责任的跟你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男性，我会觉得真的很难，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对， 嗯，对，大家要不就先做一个朋友， 嗯，先做一个朋友， 先做一个朋友，是吧？ 对。 好，谢谢思雨，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全都像空城，需要爱来华丽变身。闻到大街的眼神，熬到颤抖的灵魂，着了火的安全门，关不住的心跳鼓声，咚咚咚，我无法克制自己。伤的皮肤也无法克制不住触碰，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孤独，我无法克制不去在乎，爱带来刺痛你的泪珠，更无法克制为你付出，可世界反复选择一条最难的路。像星辰，没人到过，谁能平安？